李生李太两个人结婚多年，他们恩爱有加，一直都想生一男半女，说是爱情结晶品，又可以在是但一方离世后都有个仔女在身边照顾自己。但是不知为什么一直都事与愿违，无论他们几努力，除了休战日外就晚晚不设防都没用，依然是卖鱼佬洗身，一啲声气都冇。奇怪的是，他两公婆去找个西医验身，个报告出咗嚟，又话他们一切正常，乜事都冇，只要他们肯努力耕耘，一定有收成之日。听完报告之后，简直晴天霹雳。医生叫他们勤力啲，真是笑话。他两公婆直情可以攞勤工奖啦。于是李生李太又去找那个有生仔救星的西医帮手，都是一样冇用。李生又反对人工受孕，说生仔都要假手于人，同条废柴有什么分别。两公婆商量过，既然西医不得，就去找中医。李太听人讲有个华大夫是生仔圣手，于是就打电话去预约，今日就是去见华大夫的日子了。 两位是哪个要看医生啊？伸只手出来给我把把脉先啊。 是我啊，大夫。 你见有什么不妥啊？伸条脷出来看看。咦，你身体好好啊，没事啊。 大夫啊，其实呢我们就想生一个 BB 的，但是努力了几年之后呢都没有，所以呢就来看你了。 你身体没问题啊。 那你帮我先生看一下啊，大夫。 你的脉象没什么问题啊，你哋会唔会系房事偷懒啊？ 我点会偷懒啊，华大夫，我好勤力噶，我每次悭翻嚟嗰啲氹氹钱啊，够我第日出世个 B B 嘅奶粉钱啦、啊。我又练成咗3000击、啊，我次次都有用噶、啊，但系都系冇 B B 咯。 咩3000击啊？ 即系每次交功课都至少要3000下咯。 3000击。你咪听啲网台主持发疯啦！你估起楼打桩咩？你有冇谂过你老婆嘅感受噶？你次次都数住噶，咁唔专心，唔怪之你冇仔生啦！嗱，等我执啲补身药俾你翻去煲嚟饮，包你敲门都唔使用手啊！3个月后翻嚟先再复诊啦。 哇，华大夫要等3个月咁耐啊？ 你估话有就有咩？系嘅。就唔使嚟揾我啦，嗱，一系咁啦，一系我嚟帮你啦。 唉，咁又唔使，呢啲粗重嘢都系我自己做翻得噶啦。 李生李太睇完华大夫就翻咗屋企，叫个彬彬照住药方嚟煲。李生饮咗药之后，真系神勇非常，仲要淡淡而佛。经过3个月嘅努力，李太一样系冇消息，佢两公婆真系心都淡埋。於是就去咗问华大夫啦。 嗱，华大夫食咗你啲药都仲系唔得。 你系边位啊？ 咧，我哋3个月前揾你睇症嘅咧，姓李想生仔嗰两公婆啊。 你搞咩啊？成对黑眼圈，好似蝙蝠侠个老友罗宾咁嘅样嘅。 又系你叫我勤力啲噶嘛？ 我叫你勤力啲啫，冇叫你搏老命啊嘛。见你咁嘅颓样，唉。都应该不成功的了。 哎呀，华大夫还有没有计啊？ 我已经用了独门秘方帮你的了，看来你家山的风水真是麻麻了。不如这样，我介绍个基道长你认识，他是世外高人来的，如果他都帮你不到的话，那我真的没计了。 那好了，如果再是不得的，我才去做人工受孕。 李生一离开医馆，华大夫就在背后笑他。 都不知道人想什么，简简单单做人工受孕就好了，硬是要搞到这么复杂。 李生和李太拿着华大夫张卡片，第二天一早就照着个地址去找个基道长。两公婆见到个道长当堂打了个突，道长无论言行举止都被人感觉到有点哪哪地。两公婆于是借些椅就走在一边商量。 喂，老婆，我哋有冇揾错人噶？佢个款啊咁乸型，都唔似世外高人嘅。 唔会啩？人哋讲嘢斯文啫。佢有咁大间道堂，华大夫话 他修炼的道术啊，好劲噶！ 我最惊他啊，叫我要去练葵花宝典咋？ 咪乱噏啦！我哋叫他哋帮我哋生 B B 啫嘛，练咩葵花宝典啊？武侠小说咩？俾人听到啊，都唔好听啦、啊！ 李生、李太商量完，就对住道长讲，佢哋今日揾佢帮手嘅原因。 原来系咁嘅。你两位俾个出生年月日时俾我，我算下会唔会系你哋嘅命格同埋八字有问题？ 李生、李太睇住基道长行埋个神坛度，念念有词咁合指一算，谂咗一阵，然后就皱晒眉头咁行埋去同李生、李太讲个结果。 李生，我谂我帮唔到你啦，算我直言，我帮你问个祖师。他说你前两世是汉奸，经你手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，看你的八字，你注定今生今世都没有仔送终的了，你前世作业太重，除非 神经，不用除非了，说我前世是汉奸，我今世都没害过人，唉，我不想人工受孕，我才来想想有没有其他方法而已嘛，唉，我现在去找医生帮手，老婆，我哋走。 李生、李太，你哋听我讲埋先啦。 李生完全冇理会到基道长，拖住佢老婆就离开道堂。而基道长终于讲埋佢想对李生讲嘅嘢。 唉，走得咁快，都未同你讲完。除非你众生机解除杀业，唔系就注定冇仔噶啦。 话说李生拖住李太，好嬲咁离开道堂。李生心谂。我冇仔送终，我而家就去揾医生帮我人工受孕。李生坐言起行，行出路边，伸手就接的士去揾医生。点知天意弄人，做咗几次都唔成功，使咗几十万，一啲效果都冇。两公婆真系心灰意冷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李太忽然想起，当日去见基道长，走嘅时候，基道长好似有啲嘢讲。只是他们没有听到就走了。 老公啊，你记不记得呢，基道长呢在我们 Grad 临走之前呢有些想跟我们讲的，但呢我们没有理到他。 哦，他记得，可能是不是说我们没有添香油啊？ 真是不是啦，他应该是有办法想跟我们讲，不过我们没有睬他，不如我们再找他了。 又好像是咁啦，去多次都好。 两公婆讲完，打电话俾基道长，道长叫佢哋今晚上道观见佢。 你两位上嚟揾我，即系医生帮唔到你啦。 系啊，道长，上次咧唔好意思咯。 唔紧要，我唔系咁小气嘅人嚟嘅，叫你哋上嚟系话俾你哋知，如果你咁坚持想生仔呢。我想有个方法可以帮到你哋。 咩方法啊，道长？ 就是众生机啦。 众生机即系点样噶？ 因为你前世杀业太重啊，一般方法咧就好难化解嘅，化解唔到一身嘅杀业，想生仔都好难噶啦。众生机就正好用假死去呃你前世嘅冤亲债主。既然人都死了，他们就不会在阳间找你了，没了怨气缠身，你想生几多个都可以。 哦，好啊，道长，那不如立刻中吧，好不好？ 你不要这么心急住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要众生机呢，跟一般的很不同的。 有什么不同啊，道长？ 一般人呢是要将自己穿过的衣服啊物品放入棺材里面，做成一个衣棺床，经过7749日就可以了。但是你就不得的噃，你前世害死太多人了，你呢是要连续7晚真的入瞓入棺材，直至瞓到第二朝天光，过了头七，等你的冤亲债主以为你真的死了之后呢，就将它变回衣冠重，经过7749日就可以的了。 哇，道长，这么恐怖怎么 行啊？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决心 了。好了，道长，那中就中了。 本来众生机只需要衣冠重， 但是李生要瞓真棺材，为了不要吓亲人，所以基道长就在靠近边境的地方，这里四野无人，少有人烟，借了间荒废了的村屋，里面放了副棺材，布置好好像个灵堂咁。基道长找了个好日子，就叫李生去瞓棺材了。 嗱，你自己一个就喺度瞓，每晚由七点钟开始瞓入棺材，第二日六点钟要起身，夜晚又要瞓翻入嚟咯，连续七日就得啦。 我一个人喺度瞓点得啊？咁恐怖呢度啊，又静。 唔喺呢度，唔通喺市区咩？无端端放罐棺材喺屋企，你啲隔篱邻舍唔报警先奇啦。瞓七日。化解你的前世冤仇，什麼都抵返了。你放心，棺材呢有通風的，不會焗死你。我每天呢都會幫你寫符封身，啲鬼搞不到你的。就算棺材蓋被人打開，你都不要擘大眼，當自己真的死了就可以了。 那喂，我在這個棺材睡成晚，我都要去廁所的，行不行？ 你放心啦，我会在棺材度放定个鸭仔俾你屙鼠鼠嘅。我帮你封咗身，啲鬼见到你啊，都以为你系条死尸。有乜风吹草动，你唔好喐就得噶啦。 当晚李生真系八点钟就瞓咗入棺材，基道长就帮李生写符封身，封好晒之后就帮李生冚翻个棺材盖，由得李生一个人喺度。他就揸车走了，而李生一个人瞓在棺材里面，真的有苦自知。 哎呀，副棺材又窄，瞓到我周身都不舒服。四周围又静嘤嘤，而家先八点几，几时先天光啊？哎，好彩我叫医生咧开咗啲安眠药俾我啫，拍翻两粒，一觉瞓到大天光，好嘢，好食药先。 李生瞓喺棺材里边，完全唔知道外边发生咩事。如果俾佢睇到，一定吓死。成间屋鬼影重重，喺佢副棺材个祭台前面，成班鬼影围住个祭台系咁睇。有几个就索啲由烧香升起嘅烟，好似开 party 咁。有啲见到李生张相，仲表露到咬牙切齿。有几个。就想揭起个棺材盖，成间屋阴风阵阵，成间屋唯一嘅光源就系祭台上面嗰条蜡烛，偏偏吹咁大风，对蜡烛又唔熄，啲光又忽明忽暗，时不时又有鬼叫声发出。而李生因为食咗安眠药，瞓咗喺棺材里边，就瞓到好似死猪咁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屋外面。飘咗个好似大佬咁嘅鬼魂入嚟，成班鬼魂好似好怕佢咁，有啲就散开，有个就飘上前，好似迎接佢咁样。 阿头，你认唔认得呢个人啊？ 呢个人，我化咗灰都认得佢。当日唔系佢做汉奸，我哋会死得咁惨？ 呢个禽兽啊，仲要叫啲清兵嚟鸡奸我，其实。我已经想着跟阿头来表白的了，怎知 喂，不要哭啊，等我们第二天投胎转世之后，约定上断背山结义分途，今天被我们整班兄弟见到他，整定他劫数难逃。 个鬼头和他的部下讲完之后，就行埋去副棺材度，而外边不断有游魂野鬼向着间村屋飘过来。由于太多游魂野鬼，间村屋简直俾层怨气包围住咁，而个屋顶简直怨气冲天。如果喺现场，真系会俾环境吓死噶。间村屋周围漆黑一片，黑到连边境嘅灯光都冇办法照到入嚟，仲要班游魂野鬼不时发出哀号。如果而家俾你喺现场，真系会当堂吓死。而呢个时候。瞓喺棺材里面的李生仲懵然不知，食咗安眠药之后，瞓到打晒鼻鼾，谂住一觉瞓天光就冇事。 连基道长帮你生众生基都冇谂过佢前世系汉奸，会有咁多冤亲债主。而家围住间村屋已经超过几十只游魂野鬼，仲要不断增加。个鬼头领已经企咗喺李生副棺材前面，对住班游魂野鬼演讲。 各位弟兄姊妹，记得当日我哋做太平军，就系俾呢个汉奸出卖，全部不得好死。今日俾我哋见翻佢，终于可以大仇得报啦！凭住众生机，就算乜事都冇，唔使旨意。今日就等我哋将你由人变鬼啊！ 鬼头领讲完就开始作法，只见村屋上面风云变色，成班游魂野鬼一齐悲鸣哀号，场面真系有咁恐怖得咁恐怖。跟住鬼头领对住副棺材打咗一掌，成副棺材散晒，李生成个跌咗落地下，个人醒咗，佢擘大眼见到成班披头散发嘅游魂野鬼，有啲有头，有啲就冇。仲用隻手拎住自己个头，吓到个当堂赖尿，而个鬼头领就对住个阴阴笑： 汉奸，你都有今日啊？做咩啊？惊到赖尿啊？ 鬼大佬啊，你系咪揾错人啊？我点会汉奸啫？我做生意嘅咋？ 你今世梗系唔系啦？你前世系啊嘛？你知唔知道我哋成班特低留喺阳间，揾得你揾得几辛苦？好彩你担心想中新机，希望生翻个仔，唔系都唔知几时先可以揾到你。 鬼大佬啊，你都识讲啦，系前世嘅事嚟噶嘛。今世我都咩都唔知嘅，你哋要啲咩金银衣纸啊？我最多烧多啲俾你哋啊！不如就咁算啦，好嘛？ 就咁算，我头领肯，我都唔肯啊！你害我做鬼都失禁。叫我都放过你，你望下，几多兄弟都系因为你俾人斩头四嘅。 个鬼卒讲完，成班拎住个头嘅游魂野鬼齐齐将个头高高举起，吓到李生又赖多次尿。我心谂，基道长系咪害我噶？ 哎呀，基道长啊，又话冇事嘅，呢次真系俾佢害 Q 死啊！吓到我前列腺塞咗瘫咁滞啦。 你唔使喺度自言自语扮镇定，等我哋攞你狗命啦！拎住上。 鬼头领讲完之后，成班游魂野鬼就扑埋李生度，而基道长帮李生封身嘅符就发出淡淡嘅黄光，但系因为太多游魂野鬼，根本起唔到作用，而成班游魂野鬼眼见大仇就快得报，不断发出鬼叫声。李生心里边正想讲，睇怕今日都系咁大啦。门口突然发出阵阵嘅招魂铃声，跟住基道长就出现喺李生面前。 啊，基道长，救命啊！ 李施主，你放心，我系嚟救你嘅，等我处理咗佢哋先。你哋班游魂野鬼喺度做咩啊？ 你条臭老屎开个坛，帮个汉奸众生机化解仇怨，你知唔知几多人俾佢害死啊？ 我唔理你有千个理由，李生今世根本就唔知道前世嘅事，你哋成班游魂野鬼喺度捣乱阳间，我就唔可以唔理。 你个臭老屎想做嫁娘？ 系，冇错。 我睇你一个人点对付我班兄弟？ 鬼头领讲完，成班游魂野鬼一齐围住基道长，不断发出鬼叫声，啲鬼火飞嚟飞去，阴风阵阵，正常人真系吓都吓死。奇怪嘅系，基道长好似惊都唔惊咁望住个鬼头领，仲用好不屑嘅口吻对住鬼头领讲嘢。 净系你有人，我都有噶。 基道长一讲完，屋外边一片梵音禅唱声响起，然后有一片诵经声，即时一阵祥和之气飘入村屋，成间屋当堂戾气全消。原来因为太多游魂野鬼聚集，搞到怨气冲天，好多修佛同修道嘅和尚同道长都感应到，一齐向村屋赶过嚟睇下发生咩事，无意中就救咗李生一命。唔系得基道长一个人，真系唔知点算好。基道长 人一多胆就壮，指住个鬼头领，开始同不游魂野鬼讲数。 你系佢哋阿头系嘛？你哋而家究竟想点样？呢、這个善信，我今日就一定要保佢。 我哋咁辛苦先揾到呢条汉奸，你要我放过佢？冇可能，兄弟上！ 鬼头领带住成班游魂野鬼发难，一时间鬼哭神号，村屋四周围怒气冲天，阴风四起，更加多嘅游魂野鬼向住村屋飘过嚟。而另外一边嘅和尚即时围住间村屋布咗个结界，然后每个和尚一齐拎个木鱼出嚟念经，即时有道祥和之气重重咁包围住间村屋。屋里面嘅基道长同班道士个个手握剑指，向住班游魂野鬼打过去。班游魂野鬼即时不敌，仲叫苦连天。过咗一阵，基道长就叫班同道一齐停手啦。 呢班游魂野鬼睇到啦，正所谓邪不能胜正，我哋都唔想开杀戒噶。你哋而家收手，我应承你，帮你哋超度。唔使做游魂野鬼， 道长，你哋喺绝对优势之下，仍然怀有慈悲之心咁放过我哋，我哋点好意思唔收手啊？好啦，我同班弟兄听晒你话，你话点就点啊？ 好，你哋喺放低执着就好啦。 基道长安置好班游魂野鬼之后，就见到李生企咗喺度，擘大个口，个样好似有啲痴呆咁，即刻行埋去用剑指喺我个头度写咗啲嘢。跟住就俾咗啲符水佢饮。 李生放心，我帮你封多次身，再俾啲符水你饮，又帮你化解咗前世嘅冤仇，唔会有事噶啦。 哇，基督长，真系吓鬼死我啦！原来我有咁鬼多冤亲债主啊！真系多得你咋。 放心啦，李生，佢哋唔会再揾你噶啦。记得做多啲善事，放心翻去生仔啦。得唔得？就睇你啦。 一场众生机法事就咁就做完咗。李生开开心心咁翻屋企，同佢老婆即刻开工。点知佢细佬一啲反应都冇，连续几日都系咁。真系天意弄人，众生机帮李生化解晒前世冤仇，但系就因为嗰次众生机惊吓过度，李生冇办法抽离。搞到他本身的肌就死了，无论他之后用任何办法，又吃药又打针，后来连哥哥都抢埋，由出世陪伴到他现在的弟弟都是长眠不起。做了这么多事，到头来众生肌变了死肌，真是应了那句，命里有事终须有，命里无事莫强求，做人真是要认命的。Thank you.